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棒儿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趣七十二 变， 小底叶鹏金宁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加吧，打你！我今天好好的分析了一下你， 你分析我 分析谁？ 对，因为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你们呀都好有一比。 我比作何来？我特爱这句话，我熟悉啊，比作何来？ 大磊呢是？ 比作何来？ 没有理想的家畜。 哎呀，这个比喻很恰当。 这是赤裸裸的骂街，你知道吗？ 家宝呢是南河做的野狼。 哎，咱们俩这还有点押韵。 这么说的话，我就觉得是小花也还 好有一比。 哎，太过死板的乌龟。 我觉得小柱是难以沟通的贝壳。周飞呢是没有适应力的恐龙。老叶是没有创意的鹦鹉。 不是，咱们是动物园啊。 不是，你这话这个损话都从哪儿学来的？ 对呀、 啊。这是人家职场流行的一种说法呀，办公室不受欢迎的八种人的类型，我一看就是你们几个呀。 谁说的？ 啊，我们不能在一个单位都。 不但是难以合作的野狼，而且是太过死板的乌龟。 哎呀，这是你呀、啊！刚才我说你太过死板的乌龟。 哎，你们经常是掺和着好几样，你们都占。 那我估计你还能掺和那个没有理想的家畜。 哎，这个范围比较广。 其实有根据的，因为王大磊从来不会积极主动的做好每一件事、 哦、 对工作也没有什么激情，像家宝呢、嗯、也很少创造性的考虑完成任务的途径，而且他很少能给同伴及时的提示和善意的提醒，然后像小柱很少能站在老板的角度想自己的工作，像周飞呢他经常成为团队的不和谐因素，对吧？然后我觉得有了你们事业确实是越来越灰暗了。 你就多余跟我们一块合作， 小花能把我们几个都召集到一块也是不容易的。 新年新的希望，我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做合格的员工，好好的看我的脸色，配合我的工作。 这是希望吗？ 不是， 这是命令。 小花这是怎么疯了一样？ 对，这 新的一年你这念什么呢？嘚不嘚说着有意义吗？ 那说点什么有意思呀？ 你说点实在的。 对， 发生的事儿， 里边 祝您新年发财，祝您是身体健康， 对， 阖家欢乐，都得说这话。 行行行，祝福你们 吉祥话， 祝福你们少得流感，行吧？ 这个虽然是个好话， 对， 但听着就那么别扭。 祝福你们那个寒流来了有毛衣穿， 你听， 棉袄穿， 小花 棉鞋穿， 小花 下雪了有这个帽子戴， 小花 祝您 分。你说的太具体了，知道吧？ 祝你们堆雪人堆出新花样， 这算祝福吗？ 你们的雪人小可爱上线喽！ 先去广告用语，小花，你在家庭里受过教育吗？ 受过刺激， 不是你们家庭里教育你祝福人的祝福这么细致？ 行，那我祝福你们就得感冒，也少得那种流行感冒。 行行行行。 那你我的意思好像是就祝福你得病别得那不治之症是吧？ 祝福你早日接种疫苗。 我说， 祝福你那个感冒了不要盲目服用消炎药。 这都什么祝福？ 老有病。 祝那个 行，小花你别住了， 别住了。 我祝你挣钱都挣的100不挣十块的，好不好？ 再住我们就住院了。 祝你394有病上走，祝你们。 你住不住我们，我们也不在病上走。 那祝你们1929不出手。嗯。但是1929已经过去了。 春大 你祝我们99那个遍地走的。 这我祝你们是诚心诚意的。嗯。诚心，听出来了吗？ 听着，绝对诚心，绝对诚心，特别诚心。 入冬以来多少人感冒了？ 哎，这倒是真的。 那是因为啊，这个天气没有下雪。 对。 那个病菌呐、空气当中啊，它就没有被冻死。 那你说为什么全球多地都出现了流感高发现象？ 这个流感本身就是一个不治之症。 怎么叫不治之症？ 对呀、 你看，很多的这个病都会被治愈。 嗯， 唯独这个感冒到今天为止我们都不能消灭这个病毒。 你这感冒好了吗？ 你能这么理解这件事儿，我也是败了。 你早就败了。流感病毒变化最快、 嗯、 没有一种疫苗是可以针对所有的流感。 那倒是，今年好像就说什么甲型乙型的流感。 嗯， 哎，今年又新出了几个流感。 甲型里还分什么一什么一什么二什么二那种的。 你看今年咱们这聚会就人没提过。 对对对， 小柱、老叶、周飞三个人捆绑发烧，现在是 捆绑发烧。 嚯， 捆一块 儿 在 一块 儿，要不他们松开不就不发烧了吧？ 不是，我认为 你非给他捆一块儿。 我认为他们这搓堆发烧是由于其中一个人可能是带来的病菌。 他们叫传导式。没有叫连接式， 也叫捆绑式啊。 还有前一阵呢是家宝， 嗯， 家宝他爸，家宝他妈。 哎，我这为什么跟他们这不是一码事儿、啊？ 因为你是家庭式的， 我这有遗传式的，这是。 他是群体式，你是家庭式的，你温馨。 我没听，我得一感冒还温馨。 你只要不出门，你这感冒就好了，传染不出去。 啊，对，就传我们仨人倒呗。谁好了接着谁坏， 这叫那个传染式家庭性感冒。 对，我邀请你们上我们家做客。 我去， 增进了你们家庭之间的感情。 对，你这叫家庭性流感感冒。 对，我外界倒没有联系了的。 小花那个感冒就不一样。 对， 小花那是传染的他弟弟他奶奶。 哎，他这个隔辈儿性的。 对，隔代性遗传 啊，隔代性遗 传，他就叫隔代性遗传性感冒。 哦，那要再传的话应该是他的 孙子 啊。对。 那王大磊那可好啊， 哎、 这给洋洋传的，给李李的红传，这就是相爱相杀。 哎， 我这叫异性流行性感冒。 哦， 凡是相爱相杀， 只要凡男的没事，你看你没事吧？啊，你也在家庭里感冒呢。 附近的人没有姓免的，是不是？ 对， 哎呦， 都逃了。 谁呀、 啊？有一个好像那个马老师幸免了。 哦，搞技术那个马老师。 马老师幸免了，马老师因为住单位一个礼拜没回来。 啊、 哦。 周围是乐队全军覆没。 对，他这叫集体性团队式感冒， 叫团灭，基本上。 对， 这一乐队也是都用一话筒， 就买起一话筒，还是金话筒。 这次的流感啊，发病还挺急的，上来就发热，有的人发烧40度，你比如王大磊， 上来就40度。 对，小花呢？小花 是 慢慢发， 低烧。 对，小花是从38、39、40、41那么，他隔开40烧上去的， 离老白干近了。 但是王大磊，我得说，柠檬蜂蜜水也管用。 那 看，家宝他们家基本上还是信中医的。 哎，对， 对吧？所以满脸都贴着胶，然后煮着醋，喝着柠檬蜂蜜水。 我什么模样？我这病比感冒重。 所以我刚才给你们提醒的，为什么说降温以后要特别注意头部呢？ 嗯、 背部和脚，我刚提到没有？棉鞋？ 没提到。 我 祝你们 你只提到一个帽子。 好，那我现在补充说说脚。 嗯，说脚。 脚怎么了？ 饮食上要注意。 哎，这不挨着呀。 嗯，你说每年到这会儿怎么也下一场雪了，对吧？光降温不下雪。你现在你说整个北京都在等雪，就像是一个初恋的少女等待男友，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这是我 的。这个形容只有小花能体会得出来。 对对。 咱们还真是说不出这样的话呢。 还在盼。 不是，因为我这男同志我确实说不出这样的话呢。 嗯。 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 有道理。 是不是？ 那有道理归有道理，这不解决问题啊！ 哎，现在只能畅想了。如果大雪来了，咱们开启什么模式？ 大雪来了啊！大雪来吧，大雪快来吧！ 对，对着天咣咣磕头。 大雪要真来了， 嗯， 我为了 我躲出去， 躲出去。哦，你走外面去是吧？ 对呀、 啊。那大雪要真来了，今年啊，送你们礼物，堆俩雪人送你们。 那 我没听说堆俩雪人给人送礼的。 对呀、啊，那是你自己玩自己造型。 你听说上谁家去拎俩雪人了吗？ 啊、要是大雪真来了，王大磊不是爱打麻将什么的吗？ 嗯， 三缺一的时候，我给你堆一雪人， 堆一个雪人啊， 送那一手。 一会儿天一热，他再化了，他会出牌吗？ 不会出牌，就是这把牌永远打不完。 我跟你说，这牌 黄庄 出的慢时候啊，我们也生气。 你现在有一雪人，你发个朋友圈说你打好几圈了，你吹去吧。 什么时候不想打了，就等着他画。 小花，你这都有一东西叫网络吗？啊，我们实在没人的话，不能上网上玩也比这强。 这个家宝呢，我给你堆一雪人。 好， 堆一女雪人。 这可以。女雪人，女雪人是怎么样才能？ 女雪人是大长辫子、尖脸， 按你喜欢的。 聊小圆眼， 那我 可以按照你喜欢的那种堆法。 我很疑惑，这个女雪人堆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塑造出这个造型的尖脸？比如说还有小眼珠。 你就往那边拍就行了。 对呀、啊，小金下壳你不会弄啊？ 完了，戴个帽子，你一照相，发朋友圈，你嘚瑟去吧。 弄一瓜子上瓜子脸。 哦，我这雪人上面贴一瓜子儿， 对对对，瓜子脸吧， 那就是长小胡子了。 哎，你反正你要多大身高的，多大脚的，我全都给你堆出来。 我要什么多大脚？ 多大身高？我听说过，我还没听说搞对象要多大脚的呢。行，大脚雪人、 哎，真的，我可以把我衣服棉袄借他穿。反正你不是发朋友圈为了 你的意思，你就喜欢小花呗？ 好嘛，我就为喜欢他的衣服。 我就是为了让他在朋友圈里去嘚瑟嘚瑟。我家宝有女朋友了， 对，到春天就没了 啊！我怎么那么难呢？ 像这个一小柱对一个对一个 对个动物吧， 对曹操， 我头回听给对曹操高的， 这倒是好对啊，直接呼一下。 这小柱惨的连曹操高都吃不起了， 多堆几个，因为小柱抢也抢不上。 你不如给他多画几个。 小柱到时候感冒出好，拄着拐棍披着这背面出来， 哎呀， 又看见自己最喜欢吃的曹操糕了， 当时就躺下了， 还得回去，就多余出来， 得多开心呢， 得气死关系了、 我给周飞堆一个， 堆一大螃蟹，上面写着西游。 嚯、 哦，周飞其实最喜欢美人，你给他堆四个美人。给人都写个名字， 古有四大美女，今有四大雪人， 四大雪人、 对，写上薛里青、薛里红、 魔力青、魔力红吗？ 啊，他是薛里青、薛里红， 不是雪人吧？ 对， 雪里红 啊，对对对对，还是你脑子快。 对， 咱们给这个老叶堆一个， 对， 堆飞机，堆这各种齿轮，堆扳手，让老叶拧去。 修飞机呢嘛，合适。 再给老叶堆几个空姐、 对，就把我那女的给就行，接下壳那个，戴一个那空姐的帽就行了。 哎、真是， 对，写雪航的， 他老见不着。雪航， 雪航1380， 还大客机， 堆护照，这不是还没护照呢吗？ 他是堆出来的吗？ 这倒是他的梦想， 但是刻出来的吧？ 给大磊堆这春运火车票，不是他不是抢不上吗？ 对， 给小花堆钱，各种各样的钱， 钱包。 美金、欧元、人民币， 给家宝堆一个莲花清瘟。 我还是在家吃吧。 这个营销解读。 但是你们到网上查查去吧，雪下的这么认真，雪人堆的那么不正经，就是网上发的各种图啊，太可乐了。 这就是你胡说的，我就不信网上有堆莲花清瘟的。 这太难了。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出你我的缘分，我的。手握住我的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轻轻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 跟你们说一个冬天下雪好玩的啥？南方这个雪啊，它跟北方的雪有点不一样。 有哪儿不一样？你说说，我听听。 因为南方的湿冷的这个空气呢， 北方雪是干的。 哎，你别说，北方的雪确实是，蓬松的、干的。 对， 你顶多踩实了，它也是一块一块 的， 对对，这种板结路似的，好像、 哦。 但是南方的雪呢，它经常雨雪交加，就是很容易就结冰。 对， 这是正常的。 你像贵州就是这种天气。 嗯， 贵州最近有一事儿挺好玩的。 嗯， 有一段山路结冰了，为了避免出现交通事故，警察叔叔呢就竖起了一个路牌，上面写了四个大字：禁止通行。可是呢，这个道路啊非常滑，路牌自个儿呢没想到往那儿一站就开始溜。 这能控制得住？ 就是说他这个路牌设计可能就是铁的呀，或者说这个 遇着冰就出溜， 摩擦系数比较低的， 哎， 冻完冰之后他自己加上那个道有点坡度，自己就走了， 自己走了。完了以后大家就看这路牌自溜，这个路牌走得 挺快。这就说明这个警察叔叔虽然是想法好，但没有生活经验。一般来讲，像咱北方来讲怎么办呢？ 得插进去这个冰。 错了吧？ 怎么办？ 他要是活动的，他在那个腿上裹上棉被，搁那之后，在多滑的冰上他都不滚了。 那应该给路牌穿鞋就好了。 对呀、 啊， 绑点那个棉花类的或者布类的，又吸水，它再冷它就粘地上了。 有道理，所以呢，大家 这不是有道理，这是经验。 是啊，所以这南方人他就没有北方人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吗？ 对呀、啊，或者缠点草绳的他都不会跑了。 所以这事儿就是嘴上说禁止，身体却挺诚实。他就喜欢那个插冰。现在你知道吗，极地冷气团横扫加拿大，据说现在的这个安大略省的最低气温已经到了-50°C。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知道这个尼亚加拉瀑布吧？ 听说过、 知道。 尼亚加拉这话听得特别耳熟。我记得还有个尼加拉瓜 啊，对，那非洲啊。 说呀，在这儿你只要吹个肥皂泡，肥皂泡表面瞬间能结出六角冰花。 哎呦，这 戳破这肥皂泡像戳一个蛋壳，这种感觉多好玩。 就说明动得太快了，说明连嘴都冻上了。 对，这可别上厕所。 想不想去这儿？ 不想， 太冷。 当然了，白给，如果让我去我也想去。 就是想白去。 哎，坐着那雪航。 哎，对，给你四个空姐。 对，带着薛了青、薛了红、薛了海、薛了瘦。 还得带着莲花清瘟呢。 哎，你们就说说以前咱们小时候学的诗句里面有什么形容的是天冷？有哪个诗句里能 风萧萧 说的是天冷？易水寒 、 还有什么呢？ 还有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哎，这是冷。 只识弯弓射大雕。 呵，跳句了。 哎，姑苏城外寒山寺。 那是寒山寺啊。 跟天冷没关系。 没关系。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啊！对，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哎， 形容冷。 还有那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 哎呦呵，这个能背下来不容易。 这可以，这可以。 咱们有些南方的朋友啊，他们那边不是下雪了吗？ 嗯、 所以他们有作诗的，有写段子的，有拍照片的。 这能人一下都出来了， 那是 这好像就像雪后的春笋一样， 就是没见过。其实 这是被初雪撩到了 啊、 哦，撩到了， 这雪还挺大， 人家都撩出来了是吧？ 撩到撩起来了，就是感觉 撩、哦、前面都趴着呢。 你看这位写的是雪上班， 嗯， 给大家念念啊。 哎，怎么写的？ 假如雪地太滑，撩倒了你，拜空气儿，拜邪，拜邪乎，拜哥六。 你说到这儿啊。我好像就听说过这句话了、 啊、对， 好像是原来说如果生活撂倒了你， 你就 是让雪地撂倒了、 拜空气儿，拜邪乎，拜个料。 嗯， 什么意思啊？拜个料，可能他们 这 个方言，这是不是南方人我也不知道了。 这是北方人、 啊、这、哎、 拜卖爷爷，拜苦楚朱丽叶。 朱丽叶 小孩有普通话吧、 哎、有朱丽叶没有罗密欧啊。 拜意了吧，正你就搁那雪地里趁人不注意再起来拜黄，对吧？他们用的汉字解的方言，你说那我怎么办呀？我也就只能按照他的念了。 你拜 了，我都不知道他哪儿的人，一直往前像溜冰一样，自流自流，一直自流，最后一直自流到公司里。 这位这个文化素质啊，确实低了点。 下面这位， 但是这位的耳朵挺长， 都用相声词。 哎，下面写的是初雪韵。苍天在上， 嚯！ 此刻群山仰望， 这事儿大了。 万众瞩目，幸福距我们只剩一步公交。今天的雪花是一泻千里的呼唤啊！关山万里，海角天涯都能听见。 这人住山里，肯定。 车起步，请坐稳扶好、 啊。有车。 下一站， 啊、售票员、啊。 后面那句不是诗。 思念在大雪里靠拢。 还下一站哪儿啊？ 雪花在雪地里飘落。今日的泪光是穿越时代的照耀，照得见前世后代古往今来。 不是，我就关心下一站是哪儿。 照耀里有站台上的长袖飘飘 啊，写的下一站哪儿、嗯、 有滑倒者向车窗内的翘首凝望。 这车没停。 对， 下面一位，断章雪。 曲艺呢？ 那曲艺走了。 你站在雪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嗯， 雪装饰了你的笑容，你装饰了别人的段子。 嘿，嘿， 假如应了那句俗话，雪后出能人嘛。 嗯，哪有这么句话？ 这位写的是面朝大雪，窗 背朝天， 不能开。 小常识吧，这位写的是 面朝大雪，窗不能开。 嗯， 从明天起做一个温暖的人，秋裤、毛裤往袜子里塞。 这人叫学子。 从明天起， 学子吧，这位叫 关心交通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雪， 背朝天， 不能开。 啊、 嗯！从明天起，每天发一条朋友圈，比比看谁的雪人。 雪人 啊， 这是山西人啊。 谁的雪人更魔幻？ 嗯， 那呼啸的寒风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我觉得 给每一辆车，每一条滑道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出门还能找到自己的车，愿你从单身狗变成雪橇犬。 这人太糟恨了。 愿你在下个路口还能屹立不倒，我只愿面朝大雪， 背朝天， 北风不来。怎么样，这几首诗？ 这几首诗都 不 怎 么 样。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个？ 最喜欢的是最后一首，最喜欢的是下一站。 啊，就是车起步，请坐稳扶好。 不知道下一站是哪儿？ 对，我挺喜欢那子流子流的。 啊，你喜欢河南人？ 嗯。 王大脸那天还做了一个访问呢，到南方啊。 嗯。 哎呀，大妈、 啊、也要做事了。 大妈， 喊两遍没听见。 您觉得这个暴雪啊，暴风雪天给您的生活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哎呀， 这么大声， 就这么喊呐！ 大雪纷飞呀、啊，你想想， 嗯， 王大磊还听见 啊？ 大雪这么大声呢？ 对， 采访对象说了，影响太大了 啊、 哦！ 首先， 北方老大妈， 孩子，你得看清楚，我是你大爷。 哎呀，雪都把眼睛糊上了， 这是雪大爷。 家宝跟几个那个男孩子一块玩啊，家宝作为普通青年的代表说了一句：“下雪了，我可以陪女朋友打雪仗喽。” 还有什么青年代表？ 高富帅代表呢？说我可以在雪中认识很多纯洁的女孩子。另外一个男孩呢，是这么说的： 什么代表？这是、 这个另外男孩是说这个下雪了，我可以堆一个雪人陪我了。 堆一个女孩子 啊，还是个空姐 啊，老爷。 那天王大磊上节目是这么开场的：大家好，我是王大磊。 没毛病， 没毛病， 没毛病。 到了南方，我很激动。都说下雨是因为天上的某位神仙因为爱人而流泪了。 太水了。 那我想下雪肯定是某位神仙帮爱人整理头发的时候不小心散落到人间的头屑。 哎，这节目能让你上就不容易。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振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梦想。

到最后他们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 不是我说 关得起来，你所有的罪名都归在你一身上，你至少判个十年八年的，你也出不去，最后你就死在狱里了。咱还说王熙凤， 我说 听见了吗？他说， 我 还说王熙凤， 我别说王熙凤了，我都说。 那说说贾府怎么回事吧？ 还是《红楼梦》啊？ 不是，说说你们那个贾的那个府里的事儿。 完了，全撂了。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啊，但我们表演是很夸张了。这个警察啊，为了让女嫌犯招供，与他聊他最爱看的《红楼梦》，哎呀，这个令对方真的是聊到崩溃啊，所以呢，最后伏法认反了。这位警察名叫邓浩杰，平时呢跟普通的中年人一样，很难引起你的注意。不过呢，他可是号称广州最会跟嫌疑人聊天的警察之一，可以叫阅人无数，善于察言观色。这位警官说了，审那个犯人啊，就是一个涉嫌职务侵占的女犯人的时候，起初啊他始终不肯开口，后来呢我得知他的爱好是红学研究，于是看了两个通宵的《红楼梦》，便有意识地记住了小说中对王熙凤之死的评价，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后来我跟他聊，直接讲一些感同身受的想法，也让他知道自己千算万算肯定是要坐牢，因此他心里崩溃，全说了。快乐大姐女生宿舍，我的好吃的可不能让他们发现，藏在这儿。哎，来了来了，出门了， 快点快点快点。哎呀，这怎么样？还不错哎。你说他没事老收藏着，也不跟咱分享。 真是的， 什么人呢？ 收藏菜，你 看你这都割坏了。 对呀，你看这幸亏是有密封的。哎，你的还不错哈。 我这也长毛了，不过还可以。 那你还咬？不好胃口，你真是。 我说太饿了。 嗯，哎，我刚听你那脆的那不错，嘎吱嘎吱嘎吱。 那是指甲，你咬手了。 哎呦，你饿成什么样？几天没吃了？哎呦，这还酸奶。别剩下，别剩下，别剩下啊！ 上过去。 嗯。 回去拿点东西，拿回家。 回来了，干爹。快走走走走！ 哎，外面风真大， 是吗？ 嗯。 哎呦， 我今天呀、 你注意没戴帽子吧？ 都不想出去吃饭了，中午。 哎呦，是吗？那得饿哪行啊？别这样， 回去吧。 我先垫垫。 垫垫。 哎， 拿什么垫？垫垫哪儿？ 哎， 你哎，我跟你说，你要不去医院，你别自己垫垫。 给你插销。 什么呀？你们说什么呢？ 你不是垫垫吗？ 怎么那么讨厌啊？ 什么事儿啊？ 烦啊！ 房子怎么了？ 怎么？哎呦，哎你没这没电怎么不适应？ 至于吗？缺德，没吃过呀，德行！ 这什么好东西把你弄成这样了？ 那样啊？ 什么样了？你怎么了？ 渴了吧？嗯，咸吧？ 不咸不咸不咸不咸，还真不觉出咸。哎呦，你要说咸，我还真没觉出来。其实有什么事那么咸啊？ 是你吧？ 我啊？ 你 啊？ 是不是你？ 不是我，不是我。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 什么事儿、啊？ 这三年以来，咱们住了三年，你一回没承认过。 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我。哎，你这说话真逗，上来是你吧？我肯定得说不是我呀。 齁的慌吧？ 不齁啊，一点都不齁啊。 那你口重。 谁说的？我最近口轻多了，你知道吧？ 行，你装，你装，你就这样啊。 装不下了，真装不下了。你别让我什么，你让我装、 哎、对对，你多喝点， 哎呀 别烫着， 哎咽下去了， 嗯， 顺顺就是的， 哎呦， 他刚才 是我不知道什么让什么一句话给噎着了。 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啊，我们没说什么啊，你就说那个有点噎的话 啊。 这是撕开的纸， 哟， 这是弄破的盒， 哎呦， 这是拆了封的塑料袋、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跟那男的怎么了？这是 哎，你擦的手粘，别到处摸。 哎呦，你刚才是不是哎呀粘？哎呦 呀， 我这眼睛啊就跟咱们宿舍装了摄像头一样， 真的， 谁干了什么特别是背着人，我全都门清。 你这什么眼呢？这是钩子眼。 钩子眼怎么？ 哎呦， 哎 呦， 我说急了， 对呀，干嘛呀？真是、 没脸了， 跟谁呀？ 你说一声，不是不给你吃。这会儿不说话了，那时候你怎么动嘴动那么快呢？咯吱吱咯吱吱的，还是室友呢。 他也就说点闲话， 哎，真是 没头没尾，净瞎指。 咱不就吃点东西吗？至于？ 还有酸奶呢，别辣呀，别辣，赶紧喝，快点，快点。哎呀嘿。 哎，你真能省管哎！你攒那么些管干嘛使啊？你给他省管，没酸奶了也没用啊。要说你这饭量，刚才我都吃不动了，你这还真能下得去？你这怎么下去的？ 刚才你吃了是吃不动了，我没吃呢。 你也是腿慢，要不然你能赶不上吗？哎，你说他也是，每回骂完了还买。买完了咱不就随便吃吗？你说藏着干嘛？是一个宿舍的 啊，搁在这都搁坏了，等着过期。 老师，我想换一宿舍，没他们这样，他们老天天吃我东西。 哦，你看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咱们学校还是鼓励你们尽可能同学间进行协调啊。你看这个事情，就这么点小事换什么呀，是吧？来，欢迎妈妈，都是同学的，谁不欢迎妈妈吧？ 行了，老师，我不说了，再见。这可怎么弄？那是我亲戚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我一口没吃着。那在国内都买不着，那巧克力里面包着榴莲，香着呢。那个呢是比利时的，比利时那个饼干呀，就是又脆又香。我吃了一口，我愣没好意思接着吃，舍不得。 小玩意 儿，一个渣都没剩的给我吃了。那袋儿我还看见了比利时三个字儿，这别说这次了，好些次了。这不是一回两回，要不我生气呢。当然了，你可能觉得我有点小心眼儿，咱不是个小气的人，要不是他们天天这么折腾我，我至于吗？哦，同学，我没事，同学不是跟你。行，哎，那我就想个狠招治治他们，治好这一回，我相信他们以后后半辈子都能幸福，不然就是一辈子的孤单。 要演话剧吧，什么备胎，还配乐呢？听了， 那我就这么干了。纸箱做鸡排，查着了，这个整个步骤我都看一遍。得嘞，先拿个纸箱，撕完了剪，剪完了以后是怎么着？好，现在该蘸上面粉糊上它，糊上它以后我都下锅一炸，炸出了那个外面的那层焦焦的那个面糊，然后我再撒一点叫什么香肉粉啊什么的，然后还有这种炸鸡排蘸的那个料，哎，这样香喷喷的放在盘子里。好，就这样。哎，我再装到盒子里，这样显得更隆重一些，让他们吃去吧。哎，我来了，我要出门了啊！我马上就出来。 谁叫他呢？ 嗯， 哎，闻见了吗？还特别香哎。 嗯， 这盒里。哎呦，你看那油都沁出来了，哎，看见了吧？大鸡排炸得这么好，你看这透出香了，油亮油亮的。哎，哎呦，我好长时间没吃这东西了，我特别喜欢，我以前就爱吃过油的，什么炸五合。 你等等，咱俩能不能有个先来后到？ 我先来了。 对呀、啊，所以我先吃啊，你都先来了，你还不让我先吃？ 你这人怎么这样？咱一块儿看你的，没说不 给。那脆丁壳吧， 这一块儿那剁两半不就完了吗？还什么脆丁壳？你这边给你，来。 我这边就这点儿，这就剁两半，剁了是剁两半，你能从中间剁吗？ 啊，行，再给你点，来， 你看这， 哎呦， 这肯定好吃，这里边颜色都跟咱外边买的便宜的不一样。 对，你看这个芯儿，哎呦，这个好，你看不出那丝儿来，是不是炸透？ 这吃了， 这，哼，还不塞牙， 味道是可以， 但有点，感觉有点怪， 是不是？这个好吃的东西都是这样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带着枪来的。啊哈！ 我一手抓着你，一手逮着你。 对，我正想告诉你呢，我们俩帮你尝了尝这个鸡排， 这不新鲜。 对，这不好吃，这个你不要再吃了啊！ 你吃的不好，对身体不好。 吃的不好还动它？ 为你着想啊！ 嗯， 你都是什么做的呀？怎么这味儿啊？ 这可是进口的， 进口都也不见都是好的，你这味儿就很奇怪。 这是进口的纸箱鸡排，按你的话是大鸡排。 哎呦！是纸箱子， 纸箱大鸡排。 哎呦，上医院的！ 我想问问你，这纸箱子装过什么呀？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网友爆料的，是有老帅偷吃他的食物，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有点惩罚对方的意思吧，用纸箱做成鸡排，造型逼真。结果呢，这个室友还真咬下去了。哎呀，硬要住感慨，由此可见，有个好室友是多么重要啊！幸亏当年我这室友不这样，不然我得吃多少纸箱子呀。那么周飞大雷，你们怎么看这事呢？ 我们觉得那个后来女生问的那个问题很重要。 嗯， 你箱子装过什么呀？ 对，